来促销装，扫瓶车二维码，有机会赢取狗年玻璃瓶纪念礼盒和现金红包，百分百中奖。农夫山泉祝您新春快乐，狗年大吉。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天气情况以及道路通行情况。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特为本台提供了天气预报。今早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5摄氏度。今天白天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光照充足，气温会继续回升，最高气温将有可能攀升到8摄氏度左右，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森林火险仍然处于橙色预警当中，请大家注意防火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呢，大约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偏南风2-3级，气温在7摄氏度到4摄氏度之间。今天白天晴天，气温回升，登山气象指数12，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北京地区转受弱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另外呢，今天白天风寒气象指数是4，天气寒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5，天气也非常的寒冷。今天中午前后呢，光照比较充足，晒太阳的气象指数是2，适宜户外晒太阳。北京城市广播代表气象台的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随着春节临近，早高峰的路况呢也是逐渐的好转。目前在本市只是以下路段呢有并不太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关注一下。西二环路目前呢是在外环自北向南方向，从西直门桥到月坛南桥桥区呢有车辆拥堵的情况。而在北二环路目前呢是在外环自东向西方向呢，从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的引桥桥区有断续的车辆拥堵情况。而在北二环路内环自西向东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安定门桥持续到小街桥。在北二环路东部地区外环自东向西方向，目前呢从东直门桥到雍和宫桥有车辆拥堵的情况。除此之外呢，在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东向西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玉亭桥桥区持续到永定门桥桥区。在东二环路外环南向北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是从广渠门桥断续持续到建国门桥。此外呢，在东三环路目前外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国贸桥一直持续到燕莎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躲避拥堵路段。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青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Thank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春节进入倒计时了啊，我们在节前的直播呢也是进入倒计时了，今天明天将是我们在节前的就是说是鸡年的最后一次直播了，对吧？ 今天明天，对，最后两次。 对，那再见面就是狗年了是吗？狗年旺旺旺是吧？这回这话可用上了是吧？ 别老瞎叫啊。 讨厌。说到过年啊，这两天大家呢也都是在忙活过年的事儿啊。我们之前曾经说过，也有不少就是听众就觉得，哎呀，现在这个年味儿越来越淡了。即便是年味儿越来越淡，但是你不觉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特别期待每一年中的这几天吗？ 那当然了，只要不上班，我怎么着都高兴。 但是对于很多就是老人家来说，毕竟这一天啊，就是孩子们不管有什么理由，除非说你是工作特殊需要啊，好像没有理由不回家不陪他们。 对， 不像平时，哎呀，我加班呐，什么我送孩子上课呀，反正总而言之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吧。但是春节这几天不太好找理由了， 孩子都得跟着带回来。 对呀，而且这几天如果再找理由的话，就有点不像话了啊。 再找理由其实就是带着老人一起。现在已经大家这个思想上啊，我们说也在更新，可以选择这一天不在家里过，但是呢得带着全家人一起到外面，咱找一个什么旅游胜地去过年也可以，也有不少朋友选择这种方式。 对，总而言之其实就是陪伴。 对， 但是其实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陪伴的质量。陪伴跟陪伴也不一样，是您跟那儿陪着爸呢陪着妈呢，您不陪他们聊天，您自个儿在那儿玩手机、玩 iPad、这叫陪伴吗？这你还不该干嘛干嘛去呢。真正的陪伴是有质量的。 可是这话呢有两说，你知道现在年轻的很多职场人士啊，平时的工作呢的确很忙，但他们呢在心里面呢会有一点点委屈。委屈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无论他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无论他此时此刻在干着什么样的工作，但在爸妈眼里他都是在玩手机。 好吧，所以呢我跟咱们帮团的很多这个老朋友们啊也交流过，就是正因为孩子们回家之后啊有大部分时间是在捅咕那手机或者是 pad 或者是电脑，然后导致这老年人们呢没人跟我聊天啊，干脆我也学吧。后来你就会发现一家人在一块团圆的时候呢基本上都在那低头玩手机啊。 对，就互相之间话都通过手机直接来发送说，都不直接用语言说。 这个说啊听得上去玩笑话，但其实呢这里头也有一些无奈。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就是真正到团圆的那个日子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能够把这些电子产品放一放，真正的做到有意义的、有质量的、有温暖的去陪伴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好了，快过年了，我们在这里呢也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一些问候和祝福的话啊。因为明天是我们年前的最后一次直播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想一想你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对家人、对朋友或者对谁吧，总而言之啊想表达一下，都可以在明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平台和电波帮助大家来表达您的问候等等吧。那今天我们的服务呢还将照常，如果大家的生活当中呢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呢通过我们京城帮帮团这个平台来发送微信到我们这里和我们交流，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互帮互助。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啊！不管这个过节怎么忙啊，我们这儿天天都照常。这个该有啥有啥，问题还是五花八门。不过到了过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关于炒菜做饭的问题格外的多一些啊。 晚了， 晚了。 线上叫现扎耳朵眼儿，马上要来客人了，想起学做饭了。 这个还真不是学做饭，这个求助还真的蛮有意思的 啊。我们来看一下。 好， 求助帮帮团的各位。春节家宴我们家呢是要求一人一道菜 啊， 挺好的哈，就一人做一道自己的拿手菜。但是有一个要求，要求呢给自己做的这个菜啊起个新名字。 我明白了，就比如说大鹏，你负责这个糖拌西红柿， 嗯， 你不能叫说糖拌西红柿，你得叫什么火山下雪， 哦， 明白了吧？就这个意思， 哦，蒙人就是。 啊，什么叫蒙人呢？也给这个节日里的家宴带点这个不一样的味道。 嗯嗯。 啊，他说我呢负责的是土豆烧牛肉。 嗯。 我们闺女小啊， 嗯， 只会做西红柿炒鸡蛋。 哦，家 这两道菜都能起什么名啊？嗯，我还真想不出来。求助大家啊，土豆烧牛肉， 这名字好起啊， 和西红柿炒鸡蛋就是两道菜，两道家常菜，给它起一个别样的名字，最好还能符合点节日的气氛吧。 嗯，哦，节日气氛是吧？ 对，节日气氛，我觉得像鱼啊，鸡鸭什么的好起哈。这个西红柿炒鸡蛋， 嗯， 鸡蛋炒西红柿，番茄炒蛋， 颜色上可以做的文章， 红 黄，红 黄或者是金什么的，是吧？ 对对对。 土豆烧牛肉，可能就得从这个食物上，就本身这个东西上去思考一下了。 起名字最重要的一点啊，要拉点， 嗯， 要有典故在其中。 哦， 土豆烧牛肉可以就叫共产主义。 哦，有年代感，有时代感， 啊， 是吧？ 老人们一听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行吧，我们也希望大家脑洞大开。我们帮帮团的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给起名字，当然我们从前起的都是 人名， 孩子的名字呀，什么这个门脸的名字啊。今儿咱给菜起一个别样的名字， 嗯， 您想想，土豆烧牛肉还能叫什么？ 嗯， 西红柿炒鸡蛋还能叫什么？还有别的菜吗？来帮这位家长啊出出主意。这位想问一下大家，炸肉丸子要不要加酵母粉？ 这是为了让丸子喧腾吗？ 我不知道这个这活儿我不熟啊。 对啊， 炸肉丸子需不需要加酵母粉？ 哦， 嗯， 肉丸子加酵母粉。 哎，这个要季彤在可能还能说上那么一两句啊。 他那脸长得就跟丸子似的。 你只能给我们说那个叫什么 电子的那些东西是吧？ 不是不是 什么呀？ 什么有一报菜名， 哦，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 丸子、 搁着丸子、豆腐丸子。 哎，你说的还挺溜啊！待会儿有空给我们来一段啊。这位听众问个地儿， 哎，请问北京的昌蒲河公园在什么地方？那儿是有自发相亲的吗？这是呛咱们行啊！我们周六有相亲板块。 你这么说就不对，什么呛咱们行啊？ 啊。 这是补充咱们的不足， 行行行， 扩大范围是不是？ 可以可以 啊， 您啊，说的很详细啊。他说我从石景山古城地铁走，坐什么车？您从石景山古城地铁就坐一号线啊，一直坐到天安门东站下车，下车出来以后，再往东边走大概两三百米，就会看到咱们老北京皇城的那个城墙啊， 嗯， 红砖碧瓦很好看，有一个。城门洞， 哎，红砖碧瓦能叫西红柿炒鸡蛋吗？哦，碧不行， 碧瓦那绿 红砖可以啊。哦，好吧，红砖金瓦可以哈，啊。 对对对， 好吧， 嗯，在那儿您拐进去，往里头就是往向左转弯啊，从那小门洞转进去以后，左转弯走大概也就是一百米，左手边就是昌蒲河公园的入口了。 反正你这么说吧，嗯，要是说那个方向感不强的人啊， 啊， 就跟没听明白一样。就是哪位知道啊， 您从天安门东站西口出来往北走， 反正就是他要去北京昌蒲河公园，从石景山古城那儿坐车， 嗯， 怎么走 地铁是最顺的，天安门东出来， 哎， 您打听打听路边的人，哎呦不行，那地方外地游客居多， 他也不明白， 对对对对 对， 找警察， 对，你可以问那带标 的， 对对对对对，帮着指一下，很近， 哪位特别清楚啊，也可以给他打个电话，他留电话了， 嗯， 13522250070，13522250070。下面这个你倒是可以帮上忙，因为你还是蛮有自己的经验的， 嗯， 这位说旅行想自个儿租个车，但您最好过了节以后再去啊，要不然这会儿太贵吧。 看您租的天数，租车是这样，就是您租的时间越长，单价反而越便宜，您越早预定它越便宜，就好比说您都是春节这几天用，春节期间可能假期这个价钱本身是要高一些，但如果您头俩月就预定了，那会儿是一个价钱，但您今天再去下单，这的确会是另一个更高一些的价钱。 嗯，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这个来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嘛，自己租车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 方式，挺 方 便的，对， 所以就是一定要提前租，如果这个时间能够确定的话， 对，嗯， 哎，那假设我改了时间了，我能退吗？退还收钱吗？ 分几种，有的是这种就是它各个不同的租车公司也有不同的优惠政策， 嗯， 有那种不能退的， 哦，就特别便宜的那种是不能退的、 哎、往往这种是价钱比较便宜， 我知道了，跟酒店一样， 跟酒店一样，对、嗯、但如果说您选择一个可以随时取消的，那个价钱的优惠就会相对来说少一些，这个全世界租车公司基本都是这么个通行的惯例。 好吧、嗯、如果说您打算过节之后啊，那您其实可以现在租， 对， 是吧，早一点租会更优惠啊。 嗯， 他的问题就是说求帮友们推荐一些靠谱的租车平台、哦、以及一些注意事项。 嗯， 平台我们就大家推荐吧，反正 我们 自个儿说得说三个以上。注意事项，一个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早一点，尽量早一点。 嗯， 还有什么其他的呢？ 保险，我个人的意见是，一定啊，就是咱们在租车的时候，他会选择有一个基本险，然后还有一个全险，咱们所谓叫。 嗯， 在国内租车，可能增加全险这一项呢，会让您每天的费用根据车型不同啊，多个二三十块，可能好一些的豪华车型可能能多到50到100。但是我真建议您一定把它上全了，因为租一个车毕竟不是咱们自己的车，各方面可能都有不太熟悉的地方。比如说咱们现在啊，大多数朋友可能开这个车已经习惯了是有倒车雷达的了。 嗯， 那您开着一个租的车，车型可能跟您都一样，但是呢，租车公司提供的车型往往是这款车的低配版，您看着哪儿都觉得就跟自己家车一样一样的，可您就想不到它没有倒车雷达，您这儿倒倒倒倒倒。倒 哦，我知道了，就是说你租的车吧，有的时候吧，哪儿蹭了吧，哪儿磕了吧，如果你不上保险的话，你说不清楚，人家就说是你弄的， 你都上了，他就不跟你磨蹭了，反正你都上了，这个哪儿坏了也是我们自己修，你要不上，那他有可能真的就是有一些伤啊什么的，您自己之前又没看清楚的。 明白了，尤其是去的时间天数比较多，去那地儿呢又 坑坑洼洼，高低不平， 不好， 对，旅游地区经常有这种路。 得、嗯，反正也听听大家伙的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注意事项啊？这位听众呢也是请教了一个炒菜做饭的事儿啊， 嗯， 请教内行帮友 啊， 发面揉不光溜是什么原因？ 哦，发起来以后， 您这准备蒸馒头了是吗？ 对对对， 揉不光溜。 嗯， 这个岳阿姨说过 是吗？ 但是因为你看你不做吧，你不走脑子， 永远记不住 啊，不走脑子、嗯、有可能是面的原因醒得不够。 对，我在想，或者是他这个发的要什么太大了，太过了，是不是孔洞太多也容易不光滑？ 反正那个岳阿姨以前说过啊，就我们的面食达人，就说发面嘛，他、嗯、那个你那醒的时间一定得够够的， 嗯， 然后里面好像是有那种蜂窝状的， 对，就是要那种嘛， 叫 我都要起来出那种感觉才行啊。 啊，当然我们俩都属于外行啊，人家问的是内行啊，嗯、请教内行的帮友啊，发面揉不光溜到底是什么原因？ 您要说糖炉子怎么能弄光溜了？这我会。 怎么弄光溜了？ 来点麻豆。 好，这位呢说，我现在想帮我们一位邻居80几岁的老人家呀找个朋友，但是呢他这比较复杂啊，说怕写微信写不清楚，想给咱们写封信，但是不知道怎么联系我们啊。 哦。 您就写信记住我们的地址就可以了啊，待会儿我再私信给您，我们在节目里也说一下。 嗯， 就是我们的通信地址啊是北京建外大街14号。 对。 京城帮帮团节目组收就可以了， 对，我们就能收到、 嗯、或者直接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也 行， 可以哈， 对、 嗯、我们的邮政编码呢是100022。哎，自从有了这个微信之后吧， 信都少了， 就特别少，因为以前信可多可多了， 对、嗯、 啊，现在信就是几个月能收到一封，你别说啊，看那个字里行间的 感觉还是不一样， 还挺温暖的， 对对对， 挺温暖。但是写信的基本上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老年朋友， 但能有 不会玩。首先第一句就是说，对不起，我不会玩微信，所以我给你们写信了。 这个真的就是时代，我跟你说、 嗯、 咱们这一批入台的同志可能还有这样的经历、 啊、 现在的年轻主持人可能已经有很多都，其实人家也很受欢迎，但是可能没有收到过朋友们的来信，因为有可能给他们写信的也都是年轻朋友，人早不用这种方式了。 好吧，好，我们刚才有听众问到这个西红柿炒蛋啊，起一个别名叫什么？我们这位网友说叫我爱北京天安门。 嗯， 啊，就是红墙黄的那个 红旗招展 琉璃瓦，是那个意思，反正就跟颜色有关吧。 国旗啊，咱们的国旗也是这两个颜色。啊 好吧，还有听众说叫红脸和黄脸。 哦， 西红柿代表红脸，鸡蛋代表黄脸。 这就是关公跟典韦打起来了。 秦琼呢是什么脸啊？ 秦琼也是黄脸 啊，那不就是关公战秦琼吗？ 对对对， 典故。 哦哦，关公战秦琼，哎， 有典故了， 打点了， 太好了啊！那土豆烧牛肉怎么办呀？大家可以继续啊， 这个集思广益啊，把我们的大脑脑洞洞开一下啊。 嗯， 这位听众说，昨儿我们听你们那个广播过大年节目啊，哎呦，我还抢了31块钱的红包呢。 嘿，手挺壮的。 对，说帮帮团的团友们，你们听了有没有抢的更多的呀？咱们 PK 一下啊，好玩啊。好吧， 但是应该算挺多的了， 是吧？ 对， 算大红包了哈。 对，因为我看这个朋友圈里头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参加的， 嗯， 啊，我看他们晒的都是几块钱的， 啊， 哦，没有两位数的。您这是头一个我见到两位数的。 现在这个抢红包不像过去了，最早开始在群里面抢红包的时候，那个差额不大。现在好像差的能特别大， 算法它调整了 啊，你能抢50多，嗯，他可能就抢几分钱， 两块，对。 好吧， 你就是那几分的是吧？ 没有，我从来都是抢的多的那个，嫉妒吧？ 我不跟你进一个群一点。 好，这位听众呢，也是请大家帮个忙啊。哎， 嗯， 他说这个过年了啊，老人家不幸手受伤了， 哟， 现在拧不了毛巾， 哦， 家里呢缺个小的迷你洗衣机， 哦， 啊，就问问哪位有闲置不用的啊， 嗯， 说能不能求来，反正就是。洗洗平常的一些小件儿吧， 嗯， 要能甩干的。迷你洗衣机好像带甩干的不多吧？ 有一些小的那种，就是给小朋友用，一般就是广告语，就是给小朋友单独洗这个贴身的衣物的 啊 这类的那种机器，甚至有可以壁挂的，是带那个甩干功能的。 行吧， 对， 反正老人这个手伤了啊，需要一个小的洗衣机，但是要求呢，就是除了洗之外，还可以。能甩干， 甩干，嗯， 谢谢了啊。电话是13718071108，13718071108。 这两位朋友，您直接联系联系。 嗯， 这儿有一位朋友转让一台小型洗衣机，但不知道是不是能符合您那个标准啊？带不带甩干功能？这主要是八成新，挺便宜的，50块钱转让。电话是13911165189，13911165189。 好，我们很多听众都开始回复各种各样的信息了啊。先说那个揉面的问题吧，就是没揉光料是因为什么呢？没揉到家，这听就是北京话哈，就是没给它揉到，是吧？这怎么形容呢？ 就是揉足了月份， 就是没揉到家，就只能用这个来表述哈。 多揉揉就 好，多揉揉啊，嗯，多揉揉。然后这位说，炸丸子里面呀， 啊 得放点那个。就是馒头渣儿，或者是马蹄碎，他倒没说加不加酵母的事儿。 哦， 嗯， 但你要有馒头呢，馒头里头那酵母是发过的，是不是也在里头，能让那口感更，就还都目的是能更鲜乎一些。 哦， 嗯，但是我是老觉得，就是你要说做个什么狮子头那种啊， 嗯， 它软和点好。炸丸子本来吃的也是一个有点硬脆的那个口感，干嘛要加这个呀？就我不会做啊，但我从揣度上我想 啊， 是不是应该不用加？ 你不会做，你还不会说吗？赶紧说。 不说了。 说，红丸子什么？白丸子、溜丸子、 炸丸子、 炸丸子、 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你学这个干嘛呀？ 这好玩呗。不知道咱们过节家宴当中，您家是什么丸子啊？炸好了的话，麻烦给我们晒一晒啊。 北京人，北京人 吃不着还不能看看吗？ 北京人说丸子，你这有一个特点，就北京话说丸子。 嗯， 一定不是丸子， 丸子， 对，就这个嘴一定是舌头啊，要夹在上下牙之间，嘿，丸子，得这种感觉，这才有过节的过瘾的那个状态。 行，丸子的事儿啊，咱们也继续别忘了啊。还有就是西红柿炒鸡蛋的事儿啊，还有就是土豆炖牛肉的事儿。有位听众说，土豆炖牛肉可以叫一个西洋名，叫斗牛士。 哦，斗牛士，对对对对对，还真是真是 牛斗牛士哈。 嗯， 那您端这盘菜上来的时候，不能就这么上来，您得跳着上来， 得唱滴答答哒哒哒哒滴。 好，我们再接下来再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啊。嗯， 这位朋友啊，他想转让一个超声波的加湿器，我看发了照片了，小型的一个啊，九成新，70块钱转让，电话是62244707，62244707。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白色靠垫，尺寸是50×50，小型的那种，一对儿啊，50块钱，有3对，西站附近可以给您送货，电话是13521333399，13521333399。 嗯，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大号的啊，全是大号的，后头三样东西，铝蒸锅、 水壶和炒菜锅，还有一个保暖的水杯，九五成新，电话是64749131 64749131，东西是在望京写了。 好，这位听众呢想要一个周林频谱仪的那个杆儿，他不要那个仪器啊， 仪器他有， 对对对，就是能够把这个仪器呢固定挂上那种那个杆儿，对。他说现在哪有卖的，哪位知道也可以告诉我一下啊，说或者哪位帮友你有那个旧的闲置不用了、我不要机器，我就要那么一个杆儿，可以给我，谢谢了，价格咱们能商量啊。电话是13681556059 13681556059。 真要是不好配的话啊，给您个建议，您就买一个什么那种三脚架那种支撑什么的，然后拿比较结实点的那个绳子啊，紧紧的把它，因为那个周林频谱仪上头它是有一个那个提手的，铝的那个提手，您把那个绳子跟那个架子拴在一起，虽然没有人家原装那个架子能调各种角度啊那么方便，但是简单的烤一烤这个问题不大。因为我们家以前就这么对付着使的，那架子买了以后没多久架子就折了，但后来也一直没配新的，就拿根绳那么捆着弄的， 反正捆结实了也没问题， 捆结实没，对对对，你千万别砸了就行， 好吧， 应该不至于， 好吧。这位听众想求购一个单人床的床垫啊，但是您没有留电话，如果您在听的话呢请补充一下电话。我们来看一条反馈的信息啊、这位说春节就要到了，京城帮帮团互助友爱群昨天晚上呢举行了群里的春节联欢晚会。 嚯、 啊，我那个潜水都听了、我在里边 说大家呢情绪高涨，踊跃参加，献歌无数，还有朗诵的，说感人至深啊！包括这个帮友们的孙辈们、小朋友们也都来助兴表演，可谓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齐全。而且当时这个点赞的、这个拍手鼓掌的、发红包的，是全部刷屏啊！说那个喝彩都停不下来。就是当时我在看他们这个演出嘛，就比较晚的时候 快结束的时候那个一刷屏，唰。就几百条， 嚯！ 那手机都快不够使了啊！他说，不管怎么样呢，想到了我们帮帮团节目，正是因为大家收听节目，群主呢才把我们这些帮友们联系在一起，组成了这样一个正能量的群啊！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天长地久，同时呢，也记住我们的口号：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在新一年当中呢，让我们继续去传递正能量，也给全体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团团圆圆。 团团圆圆，有多少人在盼望这一天？世界在变，一份情感剪也剪不断。团团圆圆，有多少人在期待这一天？我的伙伴，风雨过后你是否很孤单？我们的家有无限温暖，嘿，我们的肩闪蓝的天，无论多远总是有人在挂牵，亲情永远将剪也剪不断，团团圆圆，有多少人在期待这一天？我的伙伴，风雨过后你是否很孤单？我们的家有无限。

就更小的孩子洗完澡啊，这个洗完脸洗完手啊，一定要抹油，否则的话它就是干的。 就从现在等于您就养成习惯，每次给孩子洗完澡以后，咱们用那种婴儿专门的那种身体乳也可以。 对， 有的像那种维生素 E 乳膏什么的，是不是也可以？ 全身都可以用啊，只要是小孩子能用的。另外就是水一定不要热。小孩子的温度其实比我们要低一 些， 你平时觉得 对对对 哎这水合适了，但是孩子们一弄他会觉得烫、 嗯、 所以不要按照您的那个温度来给孩子洗脸、嗯、洗澡，按照孩子自己那个温度，基本上就是体温吧， 对， 咱们用体温可能会觉得有点凉， 对， 是吧，那个水36-37度的水，但是小孩基本上那个水温就 可以了， 他比我们要偏凉一些。 而且小朋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呢本身咱们说油脂分泌不是太多，所以给他洗澡很多时候就是清水过一过就行， 对， 不要老用浴液，那样的话也容易加重这个干燥和瘙痒的情况。 尤其是冬天啊，它也没有那么脏，基本上一周其实用一次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嗯。 而且就是冲一冲就足以，包括洗头水也没有必要天天用啊。 对， 身上痒痒基本上还是干燥造成的，就是除非它有一些皮肤的问题， 嗯、 有的时候身上有那个湿疹。 哎，那咱说，咱们该看病 看病。看不太出来，对，它也会痒痒、啊，所以您呢？心疼我们能理解啊，但是呢目前最好的方式啊，只要是因为干燥引起的，还是就是给孩子抹油，然后保湿，然后穿那个纯棉透气的衣服， 嗯 嗯，这样的话对皮肤没有刺激， 对， 嗯嗯，另外就不能热着，如果屋里太热的话还在一捂、 哦、 他也痒痒啊， 对， 嗯，他也留电话了啊，各位特别明白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啊，也可以跟他交流一下，主要是安慰一下这位奶奶啊或者是爷爷、 嗯、 电话是15699706248 15699706248。下面也是一个小朋友的问题、啊、 对，小朋友的问题，说刚满月的这个小孩、嗯、能不能立着抱啊，就是直接竖着抱起来，他说我呀是孩子的姑奶奶，昨天呢上这个侄子家里呢去看，结果发现啊月嫂这么抱小孩，我这心里头啊咯噔一下，我这不知道这对孩子的脊柱是不是有影响，所以想问问各位团友们的意见。他也留了电话了啊、 嗯、 13522860102 13522860102。 满月的事儿啊，满月的事儿我已经忘了。 太早了，您这都 随带孩子随着就忘啊， 八年了， 只关注现在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月份的事儿啊、嗯、但是我觉得如果您家那个月嫂是一个很职业的、啊、 有经验的哈， 对、嗯、或者是从这个就是很靠谱的地方请来的话，这应该是没问题的啊。这满月的事儿嘛，还真是有点 有点忘了。 对，而且这个尤其是满月的小孩，就是很多就是过去的一些说法和现在的它是有一些矛盾的， 对，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新一下自己的一些观念，就是但是呢有这些人还没有来得及更新，所以呢可能还是以为该怎么怎么样，比如说月子里不能洗澡不能洗头，现在完全都不是， 对对， 都不是这么说的了啊、 嗯、其实这就是方明说的，如果这个月嫂啊咱们找的时候是通过正规的途径找的专业人士，咱们现在这个术业有专攻，人家这个行业实际上为什么人家说月嫂现在人家收入能那么高，以前可能大家觉得这不就请了一个阿姨帮着照看孩子吗，人家现在都是具备相当的这种专业技能，有经验，知道什么月龄啊该给孩子进行什么样的这个你说训练也好啊，运动的调整也好啊，那比初为父母的爸爸妈妈实际上人家要有经验的多、 啊、对，刚满月的小孩就是说为什么不能立着抱，就当时他那个脑袋不是说还没长好，小脖子 脊柱这个脖子块软， 但是如果抱的话应该是就正确的话应该是拖着 拖着头 脖子， 对， 哎，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你也别不舒服啊， 对， 如果是一个好的月嫂的话，她应该是很尽职尽责的，好吗？大家也分享分享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儿啊，看看您还想得起来不？咱们这也有好多是刚刚当 爷爷 奶 奶 的 哈， 对 对 对, 对、嗯，这个而且也跟孩子的爸爸妈妈，您可以先沟通一下，提个建议，这都是家人可以理解。 嗯、来说说昌蒲河公园啊，看跟你说的这地儿一样不一样？ 一样，完全一样，只是啊，因为我担心刚才那位朋友，我给他指这个路口名字他不好找，所以我说了个门洞、 嗯、 这位朋友说的就是更标准的地图啊，天安门东东北口出来上来到南池子路口进去就到了，南池子路口就我说的皇城那城门洞、啊、 那个公园就是免费的， 免费的、 啊、随便进、啊、 对对对对对、 啊、 里面有一个戏楼， 但是他是去找相亲的，他不会每天都相亲吧、 哦，对，一般这种像中山公园里面那些， 对，中山公园是有相亲的、 嗯、 都现在都成做成那种大局了，就一提谁都知道哈。 对， 昌蒲河公园反正离那儿也不远， 不远， 是 嗯，这儿要没有您再奔中山公园去，周末那儿反正都有。 嗯， 还有就是说到那个西红柿炒鸡蛋的事儿，这位说西红柿炒鸡蛋，我觉得可以叫注意交通安全，注意交通安全，就红绿 灯， 黄灯 是吧？ 啊，那得来点葱是吗？ 必须，而且葱还得多点，要不然老是红灯不让走，老是黄灯不敢走，没有绿灯，那您这人怎么一路畅通啊？咱们 那就叫交通安全灯呗，是吧？红绿 交通安全 灯啊 啊，颜色上做，哎呦。就这个给这些菜起名啊，一个是现在大家这个你说当个游戏也好，以前的文人你知道特别爱干这种事情， 嗯， 为什么？就是落魄的这些书生们啊，就实在吃不起东西，但是呢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生活显得很有情调，又不需要花费太多，那么就在这个名字上做文章。以前有一个典故，就是说两个人啊，都是文人，一个人到一人家串门，看见来客人了，这跟自己媳妇儿商量，咱得招待招待呀。媳妇儿一看自己家里头就俩鸡蛋一根葱，别的啥也没有，那怎么办？客人来了，没事，就把这俩鸡蛋做了，我教你怎么做，按我说的做啊。做完了摆盘，上来高兴端上来，今儿我请你吃首诗。 呵， 什么诗呢？上来第一句叫两个黄鹂鸣翠柳、 哦、 这个蛋白和蛋黄蛋清它分开了，单把这两个蛋黄稍微煎一下摆在这儿，这算两个黄鹂。明翠柳就是把那根葱切了末撒在边上了，一行白鹭上青天呢，是把那个蛋白弄点油煎了以后啊，码成一条一条的细条，做成白鹭的样子摆盘摆在边上。后头呢第三句客人就接了，那窗含西岭千秋雪呢，媳妇儿从后头端了一小盘盐过来，说那人白嘴吃鸡蛋的蘸着盐。哎，那门泊东吴万里船呢，媳妇儿又从厨房弄了一碗，就一个锅呀，把刚才俩鸡蛋壳飘在水上送上来了。 这有点麻烦，你知道后来这个被演绎了 啊，演绎成什么？ 就做成那个鸡蛋清汤挂面。 哦， 一碗挂面带汤带水。 哦， 柳条也有了，然后把两个蛋握在里面，撒点葱花， 这也行， 这也是你那首诗， 也是这个。 嗯， 但是您这比我们这个啊还日子过得宽裕一些，还有面呢，我们这儿关键连面都没了。 好吧，大家可以继续帮那位家里面要搞家宴啊出点花样的朋友出主意啊。这个说了几个都还可以啊，就这个土豆烧牛肉好像现在除了斗牛士之外还没有更好的更能够超越它的名字。土豆烧牛肉能起个什么？土豆也叫马铃薯，牛肉它就只能叫 牛肉 了好吧，给点思路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分享，他说以前我们家小孩啊就也是痒，每次一脱衣服就开始痒，看过好些大夫、 哦、 说也没见好，后来孩子大了自个儿就不痒了，所以您不用担心。 对对 啊，他大了之后那个油脂分泌就正常了， 跟上了就行了， 哎，就跟上了，而且这个保湿也能做到位、基本上就没事，所以您不用太担心啊。 对， 这个听众想找人啊， 找人的这条这儿，他是我找东城区的一位叫海德利的先生啊，如果有团友知道的话呢跟他联系一下。这位朋友也是咱们多次说过，找人您把自己的名字一定得写出来、您这个网名应该不是您真实的姓名啊。他的电话是15510108628 15510108628，这个信息有点太简单了，您大致是哪年在什么地儿工作呀，或者在什么地儿上学，怎么认识的，有这些信息可能能帮上忙的朋友就会更多一些啊。然后我们今天可能这个微信的这个公众号平台啊又出现了一些这个就是实际上没出故障，大家发的信息我们都收到了，但是很多朋友说发完了以后呢就是他们的手机上会出现一个提示公众号服务出现故障请稍后再发，但您给我们反馈信息的这些朋友您的信息我们全都收到了、这个我们之前也联系过说可能就是系统有一些小的这种小故障吧，但是不影响正常使用， 发您发的信息只要您发了啊， 我们还是都看到了， 都能够收到啊。 对， 这个说到炸丸子加不加酵母粉啊，几位有经验的朋友呢都异口同声的说不需要加酵母粉，有一位说不需要加酵母粉，但是可以点一点点生粉， 哦， 就是淀粉是吧， 淀粉生粉 啊，行吧，那您就下锅炸吧。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几条物品转让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啊，这是想连转让带换，他有两双男女旧的黑龙牌跑刀冰鞋，想拿这两双跑刀鞋 换一双花刀的冰鞋，要男款的，大小那男款就是得差不多4041的样子啊。有想换的朋友联系1501-158-8971 1501-158-8971。 这位听众呢，有一台全新的华硕的笔记本电脑，内存是1G的，硬盘是160G的，这个小点了吧？ 小点了 哈。他说刚买之后呢，就出了新型号，然后我们这个就立即更新升级了，所以这电脑呢就没用上。 哦，就买了新的更好的了。刚买这个又出了更好的，人家又换了，这就有钱任性了，这就是。 有钱就任性啊！他说我这性能一切完好啊，上网啊、炒股啊、买东西都没有问题啊，挺适合就是初学电脑的那些老年朋友的。 对， 转让价格380，贵吗？ 不贵。 不贵哈， 对对，一笔记本300-400比较合适， 很可以啊，而且是全新的啊。电话是1369-136-5608，1369-136-5608。 这位朋友啊，是有一个奥迪 Q5 Q3，这个算奥迪的中小型 SUV 是吧？ 嗯， 它上面的那种专用行李架。300块钱转让啊，这个可以微信先看一看图片，电话呢是1360-130-3837，1360-130-3837。 嗯，这位听众呢有尤克里里，就是小吉他， 四弦的 小吉他啊，大街上我看街上有卖的，还弹啊， 嗯， 两个有90新。谁需要呢？价格好商量啊！他在朝阳门附近，电话是1352-132-9446，1352-132-9446。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能折叠的儿童滑板车，是全新的，100块钱，东西呢在车道沟。电话是1391-095-5058，1391-095-5058。 如梦如烟的往事，洋溢着欢笑，那门前可爱的小河流依然清唱老歌。如 我们特意送上了一首歌曲叫往事啊，也是希望呢大家能够把不开心的事情留在今年 2017， 对， 已经过阴历年，今年 对， 嗯， 顶多是明天您再琢磨一天，后面再琢磨半天，然后钟声敲响之后呢，我们就开启全新的一年啊，希望新的一年呢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虽然这样的只是一句祝福的话，一年365天、366天，不可能每天都是那么如意的。 对， 但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用乐观的情绪呢去对待。总而言之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去怎么说呢，跟他较劲 了，纠结哈， 哎，不要纠结了。其实纠结半天呢，难过的是谁？是自己。 那门前美丽的蝴蝶花依然一样盛开，小河流我愿待在你身旁，听你唱永恒的歌声，让我在回忆中寻找往日那带着 好吧，有些往事呢没有必要再回首啊，如果您真的很纠结的话，想起往事让您伤心的话，不妨呢去看水看山看水看风景，去看看花啊。那这两天呢，中山公园有春节系列文化活动，那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3月5号，中山公园的糖花坞呢将举办迎春花卉的精品展，您呢可以去看四季飘香为名的兰花展。 对，中山公园兰花展是在其实有郁金香展之前，那个兰花一直是大家每年都要去看的去赏的。 嗯，另外呢春节期间呢也可以去逛逛庙会啊，当然前提是您不嫌人多啊。 可以在家网上看啊。 对， 咱们今年新春数字庙会。 现在有一个在西边的，叫做杨庙会。 杨庙会前几年在那哪儿吧，石景山游乐园那块儿每年都搞。 这就是今年还是在石景山游乐园。对，而且他今年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是会把那个咱们东华门那个夜市就那个整个搬过去，现场有些什么什么小吃之类的啊，倒是蛮有意思的。 那是你儿时的记忆哈，离那儿挺近的。 其实我现在每每路过那儿的时候 啊， 就是还会有那种情节，只是时光荏苒， 夜市不在了。是吧， 不在了， 物是人非事事休。 好啊，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啊，离我们节目今天结束的时间呢还有几分钟。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看看能不能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把它解决掉啊。这是一个手机信息占内存的问题。 对，这很多朋友都问过啊，朋友圈发的这个信息，他说这占不占内存，使了这么长时间太多了，能不能删掉。然后呢他比较担心如果删了以后会不会我的相册也没有了。用的呢是这个咱们国产的大品牌啊，华为的手机。这个您放心啊，朋友圈发的信息本身它并不是说一直存在您自己的这个手机里面，它是在云端，您看的时候它才从云端呀下载到您的这个手机里。但是呢您的手机只要这个地儿是富裕的是够的，它就不会去自己主动删除。如果说您手机用到已经有一天啊就真的一点地儿没有了，微信会自动启动一个自我清洁功能，把这部分朋友圈的缓存内容我们叫啊给它进行一个清除。但如果说您现在已经看着它没有激发自动删除这个功能，可是您看着它也觉得占地儿占太多很不爽，您就打开您的微信啊，进入到这个我们底下这一溜这几个菜单啊，在微信的这个最右边不是有一个我吗，您选那个我进去以后有一个设置，设置里面有一个通用，通用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存储空间这样的一个子菜单，进去以后您就会看到它会启动一个微信占据空间的一个检测，检测完了以后它会弹出一个框来，现在微信在您的手机里占了多少 G 的空间啊。这会儿底下就有一个选项叫做清理微信缓存，您手动点击一下就把之前缓存的这部分东西都清干净了。有的朋友您要是从来没清过的话，这一趟下去能省出个4-5G、5-6G 的空间都是有的。 嗯， 不影响您自己本身的相册，您可以放心啊。 好，还有一位听众问到了，就是怎么能够把微信当中的语音转成文字，这个其实很简单哈。 嗯，它现在提供了这个功能，但是前提是说话的人语速相对来说不要太快，然后呢普通话标准一些。 哎，应该就是点着那个语音之后它会弹出一溜， 您轻轻一点它不就开始播放了吗？ 语音转文字是吧？ 对，您别轻点一下，您长摁住它弹出一个菜单来，它会有一个选项显着就是转换成文字，但是括弧仅限普通话，就您这个方言太重，人家识别不了。 好，然后说到这个满月的孩子能不能竖着抱啊，几位家长都回复了，就说尽量不要竖着抱，如果是竖着抱的话呢一般时间都很短， 对， 可能也就稍微拍一拍， 是 然后要拖着这个孩子的头部基本上就是都是这样的回复吧，就尽量呢横着抱。他说那位奶奶您也别着急，是不是月嫂就是抱了那么一下刚好让您看见了啊，他可能就是竖着抱了那么一下。总而言之就是满月的宝宝，刚刚满月的宝宝就是不能竖着抱的时间太 长， 就一小会儿是可以的啊，比如说拍嗝什么之类的他是需要竖着抱的。这两天天气好啊，就是孩子呢可以出去多晒晒太阳， 对， 就是让他那个小手啊什么都小脸蛋啊都露着，其实他是能够吸收到空气， 对抵抗力的增加特别好处， 有好处，而且接受阳光照射，咱们机体能够合成维生素 D， 能够促进钙质的吸收。这个钙不是说您单纯的喝奶就能补齐的啊，还得跟晒太阳密切相关。 这位听众也是要找个人啊，找个人在这儿， 不是找一个人。 那你说吧，还挺多的。 是，这个就比较详细啊，想寻找1977年一起插队的这个知青。当时呢，地址呢是在双桥公社，就咱们朝阳区啊，双桥那儿黑庄户大队、万子营西队、南知青这几位啊，叫张振楼、肖文海、郝广军、董春福，还有一位只记得大伙儿叫他大康啊，这个名字忘了。 前不是你吗？ 不是我，我叫康大。 你叫大鹏。 钱福定、刘金丽、张东龙、李森林、王金良。另外还有几位女知青啊，姚玉萍、张庆玲、田丽英、王昭坤、王燕。她的联系电话呢是13693227615，一位姓梁的女士啊，13693227615。 还有位听众的好像是被烫了是吧？ 哦，烫伤了他这是。 对对对，就是什么地方有这个烫伤药，药房有还是哪儿有？他发了个图片啊，应该烫的不是太厉害吧？ 挺厉害的了，他这个已经。 厉害是吗？那您得上医院了。 您的这个 看不清楚啊。 对，您的这个烫伤啊，现在是这样，就是从这个创面上来讲，这一小部分已经大概是属于达到2度，甚至有可能能到1度的这种烧伤的这情况。 光抹药肯定不行了。 一个是在医院得做一下这个无菌的这种处理，然后进行一下包扎。您这个真的不建议您自己在就是单纯的买点像咱们以前说欢油啊，或者现在也有那种润湿烧伤膏啊，这类 基本上就是稍微有点 小量的可以。对，您这个等于水泡已经破了，已经是里面有这个组织液渗出，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您一定到医院去做一个这个急诊处理。 紧急处理啊，赶紧去啊，不要再耽搁了啊！而且这种药不能自己瞎涂抹的，万一感染了的话呢，就更麻烦了。 对，因为您这个表皮已经破损了。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要全面结束了啊。今天问题呢也是比较多比较杂，但是有很多呢都是在线上基本就解决了，特别是我们那两道菜啊，不管怎么说呢也是给您起了名，而且呢都还比较贴谱。希望你们全家团团圆圆，每人这一道家常菜呢能够吃的别有一番风情和风味吧。 回头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别人起的什么名儿。 对，尤其我觉得那斗牛士特别好、啊、您这不光是吃菜了，您还有风情在里面，您穿个西班牙裙儿 对， 放点背景音乐哈，那一定是不一样的感受啊。好了，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线上和线下的互帮互助。明天呢是我们京城帮帮团在节前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了，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我们明天的节目直播的时候呢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络，特别是如果有什么祝福想送给亲人和朋友的话，明天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向他们传递。那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